可能是太久没有见到你了，就是有点不习惯， 换了一种面貌。 毕竟你的肤色最近也有一些变化。 对，肤色变得现在比较黄。如果你不看视频的话，你会不知道我换的发型以及肤色是有多黄。看视频很重要。 所以呢，收听收看我们视频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星期二，所以呢，我们肯定是要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健身的大咖过来。那接下来就要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嘉宾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一位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歌手欧阳雨辰，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阳雨辰。 不要看他现在穿一个外套，他其实刚刚我们有拥抱一下，你知道吗？就我拥抱他的时候，那个后背宽实的感觉。可能 你为什么心机那么重？拥抱就拥抱，还要摸一下人家， 就是不小心就会碰触到呀。就是身材很好， 哎呀，好不好意思， 是有多好？ 一会儿他会把衣服脱下来哦。 因为他目前如果看视频的话，大家会发现他旁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显得他就非常的普通。 他旁边的那一位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厉害了，他是亚洲健美联合会亚洲级健身健美的裁判杨军，让我们一起欢迎杨军老师。所以当一个健美的裁判，这样的身材是合理的呀，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身材，他可以说服别人嘛。 我以为健美教练会更加的夸张一点，但是我今天看到本人以后，我觉得还好。 你是在呛声吗？ 不是，是我能够接受的。 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有些健美的感觉有点太可怕。但是不是身就衣服一脱，其实身体也是非常可怕的那种。 其实这样的，他们会分赛季和非赛季的。非赛季状态就是稍微正常一点。 所以现在是非赛季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会身上抹油，然后再换上特别的那衣服， 一定是会在比赛之前一定是会抹油的呀。 对，会打油彩，会打油彩。 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不使用那油彩了，已经有很多地方是不让用那种，就是可以污染那些墙壁啊。 越来越提供越来越觉得会建议会环保嘛，会健康。 没关系，老师这样的身材看起来已经很酷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欧阳雨辰最近都干了些什么。然后他也参加了一档非常厉害的真人秀的节目，是跟健身相关的，并且这个节目很励志。所以呢，大家可以保持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肖宇。 这么快就要重新自我介绍了一下吗？ 我就是想自我介绍怎样。 那我是唱歌跑调而且也没什么身材的泽华。 因为今天很开心，我旁边终于有了一个搭档。我搭档最近消失了很久 啊。你一直都自己在做吗？ 对呀、我很想念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找其他人跟我搭档。 是不是应该假模假式的拥抱一下？ 可以啊，可是并摸不到什么肌肉吧， 也并不想跟你拥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吧，欢迎我的搭档。 好啦，也是欢迎泽华终于回归了哈。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炫酷的小视频。是余文乐最近拍了一个很励志，并不是广告，但是很励志的一个健身大片。因为余文乐一直在健身圈里面还挺有名的，他作为一个明星，然后一直都有在坚持保持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这个健身的短片。 推掉一切工作，拒绝所有社交玩乐，闭关健身，达到理想的身体状态需要10个月，最难的还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戒掉最爱的甜品，戒掉沙发，戒掉熬夜，戒掉总是随随便便就放弃的自己。 当你有受伤的时候， 你边个位受伤话？背脊，咁我就同佢讲，你咪练只手咯。当你嘅手都受伤嘅时候，我问，咁你咪练个脚咯。连个背、连个手、连个脚都受伤，咁我练咩啊？唔系翻屋企，你咪练个腹咯。 肌肉是有它的惰性，必须对抗。其他人在吃饭，你在练习；其他人在 party， 你在练习；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教练说过，全世界只有2%的人能坚持一次做完1000下俯卧撑，不到1000有多少？都是98%。想做这2%，想象自己是一头豹子，豹子一天只能出击5次，每一次必须准确、专注。想要成为鹿，时刻奔跑不停。我们都曾有过想做一件事的决心，想成为更好的人。光想有什么用？身体也要跟得上才行。 很炫酷的一段视频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又要自我介绍了吗？ 你一共半个小时，你要自我介绍多少回？ 是不是很想吐槽我？那你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呀。 你不知道你名字底下会有一个标签的吗？ 我知道啦，我是给大家听广播的朋友们介绍啊。 毕竟很快小雨就不会再出现在这个 主播台上。对，是希望大家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不要忘记我。 所以刚迎接我，然后就要告别你了。 对啊，马上我就要告别了。 这是一期古办的 Hello 的一期节目。 刚刚我们看了一个非常热血的视频，就是余文乐，怎么说不算是广告，但是他在为健身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我刚刚对他那个视频里面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在练习，别人在吃饭的时候我还在练习，别人在干嘛干嘛的时候我依然在练习， 想到自己是不是？ 可以这么讲哦。但是刚刚我看他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他说如果你做不到1000个俯卧撑，你就只是98%的人。然后我就立刻想说，问一问我们今天的健美裁判杨军老师， 你是98%的人吗？ 1000个俯卧撑，他应该是 杨军老师，那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那个1000个俯卧撑，他应该是一共去做，应该分组的。 哦， 但是比如说我训练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内我做了1000个，对吧？ 对，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也有那种挑战，就是说可以，比如说在。一次性去做，接近1000个这种， 那是非常极端的极限挑战。 对，那是一种极限运动。 所以你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啊？你是那98%还是2%？ 你为什么要这样挑衅我们今天的嘉宾？ 你看教练头上的汗水了没有？ 我可能应该属于2%吧。 哦，真的呀？ 因为我们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一种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100公斤做深蹲，做100个。 100公斤深蹲做100个？ 对。 走啊，你可能架上了100公斤你就废了。 对啊，我在想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都没有100公斤的人， 100公斤的深蹲，100公斤的深蹲对于健身很厉害的人男生来说，算是一个什么等级的重量？就算是力量举了吗？ 应该算是重量比较大了。 你问雨辰呀，你可以吗？ 我刚才没注意听。 100公斤的深蹲你可以吗？ 100公斤深蹲，我100公斤的卧推可以。 100公斤卧推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 当然。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们两个是来踢馆的。 踢馆谁？没有人要跟你踢馆呀。 你们两个如果踢馆我们，岂不是你们不用抬脚，我们立刻被踢倒吗？ 我觉得小雨是没问题的呀。 我不行，我不行。 因为刚开始 我毕竟是女孩子， 火药味就泽华的火药味就来了嘛，我们叫互怼嘛，对不对？ 我 刚才他不能怼了我，然后我怼回去啊。 可以怼回去啊，你可以经常挑战他做俯卧撑，他可是非常的弱，只要你一挑战，你一定会赢。 所以今天换了个头发，换了个颜色，那就今天就是有特别的含义，是不是要黄？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就不介绍我是谁了。 我以为你要介绍今天的第四次哎， 我不要介绍了呀， 我都已经帮你算好了。你教练最近有变好看哎？ 我的教练吗？ 啊，从视频当中有变好看一些， 很帅，但可能是视频显瘦，对不对？他本人可能块会更大一些。 再加上今天我们这个教练确实更厉害一点。哎，你觉得是杨军更厉害，还是你教练更厉害？就块头来看的话，反正你教练也不在嘛。 那当然是杨军老师更厉害呀。 对， 因为你教练不在， 所以教练不在，教练在了以后，然后就教练更厉害。对 没有。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那个身高重量级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因为我的那个教练他个子不太高，对，大概只有1.70米左右，对，个子不太高。然后，所以我想问一下杨军老师，你的体重可以跟大家透露吗？ 刚才说人家现在1.70米，然后我以为你要问人家身高，结果体重。 杨军老师个子非常高， 我现在 1.85米吧。 嗯。差不多。 这样我们先请杨军老师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三，你知道体重是吧？ 我大概知道。 那我们三个猜一下，看谁猜的最准。 带你来看一下是吗？ 我觉得这个不太，我来把镜头给老师，因为我觉得不太好猜的点是因为老师的肌肉量肯定是很大，所以体重是不太好猜。 老师可以把衣服掀起来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 Q 到老师？ 不合适，这直播是不合适。 这让大家看肌肉啊，没有啊， 这个是违反直播条例。 我觉得泽华真的套路好深。 对，我这个搭档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专业坑嘉宾的。 不愧是刚才说的工作排得很满的那个电台 DJ， 对不对？ 对， 厉害厉害，今天 就 领教 了。 没有啊， 不是还有1万要掐吗？ 说话可是非常的欠。 来来来，还没有猜体重嘞。 那你先猜啊。 我猜110。 错。 你知道啊？ 我大概知道。 我猜95。我猜的很准吗？ 95 整整的吗？ 哇，你太厉害了呀！ 我太厉害了，我可以给你当教练。 不愧是健身教主。 对，刚才 他老健身，他就有数。 对，我大概，因为老师虽然看起来很壮，但是绝对到不了110，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身体上没有那么多的体脂。 哦，因为你身边有一个110的，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我身边有个105的。 啊。 对， 差不多。 好了， 但是刚才康宁有说到一点，就是这个健身啊，像我这种小白的话，曾经觉得健身3次一周已经很厉害了，就已经很有效果了。但是康宁说至少得4到5次。 三次其实我觉得只能做一个简单的维持吧。如果你要是想让身体的各个机能和肌肉有一个大的进步的话，还是要4到5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做到5次过，我都是一直是4次。 两位呢？ 我觉得吧，就是说这个要看人，就是说不同的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接触这个健身，就是像你这样的，我觉得1周有3次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点赞。 因为你太平了以后，对你的恢复各方面可能也不一定能做得非常好。 但是像小雨这样比较厉害一点的， 对，他可能就4次。如果像欧阳呢，他可能就是1周得5次，或者甚至是6次。 好，练得越好要越勤呢。 对。 那您是每天都练吗？ 那我也有休息。 一定要有休息日，绝对不能说是每一天连轴转，这样的话肌肉没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接下来今天在我们潮流风向标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打一首歌好不好？就是欧阳雨辰他今天是有带着作品来的，最近新发了一首歌。 对，新发了一首单曲，叫做最难忍的伤。是最难忍的伤，因为他们好多人说是最难什么最难忍的伤。我并不是最难忍的伤。这首歌呢是一首就是媒体说是一首非常疗愈系的情歌。对，我也比较喜欢就是唱这种比较温情的这种情歌。我希望能希望通过我的歌声，然后让更多比如说失眠的朋友听到我的歌以后，然后能睡着觉了，就是我做这首歌最大的意义了。 那这个点不应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那你这你很过分， 把整段垮掉， 突然就睡着了，可怎么办？ 哎，我好像刚睡醒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适不适合在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来听呢？我们一起来听欧阳雨辰的全新的单曲《 最 难 忍 的 伤》。在我这边呀，来来喽。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8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逃价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17点32分，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所以第二个时段已经开始了，我可以介绍我自己了吗？大家好，我是小雨。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是明明昨天没有锻炼，前天也没有锻炼， 大前天也 没 有 锻炼，但是今天却浑身腰酸背疼腿抽筋的。 那你就是太缺练了呀。 真的，但今天现场我也不会练，不过我们请来两位很会练的嘉宾。 我请来两位很会练的嘉宾，一位呢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歌手欧阳雨辰，也是带着新歌刚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旁边的欧阳雨辰。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杨军老师 啊？ 你总要说我的好朋友欧阳雨辰，那所以嘞，就陌生人杨军。 不是啦，我之前也有见过杨军老师啊，我之前有见过他，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亚洲健美联合会亚洲级健身健美裁判杨军老师。 见过之交，欢迎。 你很过分。 对， 我觉得泽华今天就是啊，不是叫泽小黄吧？刚才说他说他是小白，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他今天不是很黄吗？ 对， 小黄现在 他头发也很黄，皮肤也很黄，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对， 不能被他挑拨。 他很过分，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泽华今天那头发到底有多黄。 可以一起来声讨一下吧。 好，那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方式呢，是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欧阳雨辰的应援战已经不停的在比心，比了很多次心。 欢迎我们家的宝宝们啊。 宝宝们好，看来很喜欢我。 对，看来也有他很多粉丝现在正在持续的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所以也欢迎你们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啊、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然后来向他丢出一些问题。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帮他打歌，然后他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唱一唱哦，所以大家不要走开，要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 链接地址也欢迎多多分享出去。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第二个时段的一开始呢，首先就想来聊一聊你最近都在干嘛，感觉你很忙哎。 我最近就是接了一档那个湖南电视台的一个真人秀节目，然后也是健身类的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通过自己健身，然后包括好朋友小雨他也是一个健身的榜样嘛，然后我希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健身当中。但是这个我们这档节目叫中国有瑜伽，它是一档瑜伽类的节目。 那你干嘛去了呢？ 我是去踢馆的呀。 哦， 我是代表健身的人去踢馆的呀。 所以你踢馆成功了吗？ 所以要看看节目播出啊。 OK。 所以大家也多多关注，然后湖南电视台经济时卫视啊，还有芒果 TV， 在五月十号左右播出的《中国有瑜伽》第一期，我们武汉站，全国一共有六场，总决赛在长沙。对， 六场你都有去吗？ 应该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之前跟你沟通，你也说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啊。对，我通过这次第一期我们真人秀录的时候，然后他是我作为预言者的身份嘛，去发掘每一站的我们叫瑜伽新人，就是练习瑜伽的朋友们。然后我发现了，就是有一位跟小雨一样，她是妈妈，准妈妈，然后怀孕九个月了。 我是少女，才不是妈妈。 小雨已经九个半月了吧？ 对，我马上要生了。 那就是很像你的一个妈妈，但你是少女。 哎，其实我从小雨从认识小雨之后，然后颠覆了我的孕妇的这个观念，叫传统的观念。 真的吗？ 啊，对，我觉得小雨很每天很努力，坚持在健身嘛。然后我也就是我们那个瑜伽新人，她也是怀孕九个月了，然后也是每天在坚持练习瑜伽。 很棒， 她的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 嗯哼， 非常好。所以我也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嘛，每个人生活压力很大， 嗯， 然后也希望通过运动，通过健身，通过练习瑜伽，然后能改善改善我们的身体状况嘛，让大家越来越健康起来，这是最大的。健身最大的宗旨。 Okay. 不是说是一个感动的故事吗？ 还有一个感动的故事就是， 确实有一个感动的故事吧。 还没说完， 我以为见到那个妈妈瞬间就流下了泪来。 没有，其实最感动的是一个70岁的奶奶，她练习瑜伽。 嗯， 之前她是身上有一些疾病嘛，包括腿部有积水，然后医生要求她要去换这个人工关节，很贵。然后还有他有肾盂肾炎，每天要发低烧，要定时去这个医院去打抗生素， 很难过， 对，很难过。然后但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我为了让我的孩子不要有太多的负担，然后不要让他们操太多的心，然后他儿子推荐他去练习瑜伽，说你试一试，妈妈你试一试嘛，然后可能没准会对身体稍微有一点改善了。 嗯， 是从70岁的时候开始做瑜伽的吗？ 他是69岁的时候开始练瑜伽，练习了一年，然后最大的最显著的成效就是他不用再去医院输抗生素，他也没有低烧了。 哇， 这是真实的事情。 太酷了呀。 对，我问他，其实这个当中什么是支撑你最大的动力呢？他说就是对孩子的爱。这个让我最最感动的。 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前几年吧，不那个暴走妈妈也是嘛， 嗯， 本来身体有疾病，但是通过这样的暴走，每天大量的走，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成一种健康的状态。 对， 好像暴走确实是管用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体很强大的，就只要你主动去改变它，一定是可以改变的。 嗯， 还有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瑜伽新人，他是去阳光家园 就是去做义工。 嗯， 阳光家园就是那边有很多就是智力有障碍的小朋友。 嗯， 他们的年龄永远都停止在六七岁的样子，然后他每个星期去教他们去做瑜伽。 嗯哼， 啊，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然后那边的孩子我们也去看了，然后跟他们一块玩，我觉得真的很开心，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他们很直接，他们不会像我们成人世界当中会啊考虑一些很多的事情、啊。 泽华也很直接。 对，那是他们那边的世界，我们这边都是很单纯。 智力一直停留在七岁和八岁。 也许哦。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嗯，所以这个还是让我挺感动的。 嗯，听起来是一档非常有爱的节目哎。 对，就是不但是一档很有爱的节目，而且通过这个节目当中也可以传递出一些很健康的思想，还是希望大家都一起在健身嘛，让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叫语言者嘛。其实我希望通过我自己去发现更多，不管是练习瑜伽还是健身的朋友，然后把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好朋友们看到，然后让大家一起参与当中来，这是我参加这档节目最大的意义。 很有正能量，稍微我已经被种草了，我会去关注一下。 好， 其实潮流梦工厂也可以做这样的活动哎。 对呀， 就征集大家的故事，然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还挺酷的。 很酷。 对呀，以后叫什么潮流 酷工厂吗？ 酷板块， 潮流工厂的故事。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因为雨辰，这是你第一次来录这样的大型的真人秀节目吗？ 真人秀节目，对，其实之前啊，我们录综艺比较多嘛，但是真人秀这种节目真的是第一次去尝试，因为之前做艺人很多，就是真人秀它要求一个真实啊，更多的是真实。哎呀，这个其实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放下自己艺人的很多的， 放下偶像包袱吗？ 对，放下这个包袱， 会拍到你的一些丑态， 就是会 有，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独家放送一下。 会有机器，它一直跟着你，你知道吗？一直跟着你，你没有办法 不间断的， 对，不间断的跟着你，然后你很可能就是抠挖鼻孔的样子被拍到。 原来生活中很爱挖鼻孔， 可能一直在坚忍着。 我可能有鼻炎吧。 哎，那因为很多真人秀当中，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拍嘛。 啊， 你在参加真人秀的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带着妆吗？还是真的纯素颜？ 啊，没有，我们这档没有。 这样节目睡觉 没有？对，现在没有。 哎，那 我素颜很好啊。 如果睡觉拍的话，你会素 颜 吗？那你现在卸妆，我们直接给你找一个卸妆油。 马上变成我们卸妆板块。 卸完了以后，可以在我脸上弹钢琴啊。 你自己说的哦，让我们请粉丝来进行现场弹钢琴。 所以，持续的就是真人秀的拍摄，你参加这档节目一共拍了多久的时间？就每天这样跟着你 拍。我们第一站是武汉站嘛，真人秀前边也有四天的时间，然后每天就去拍，然后从早上到下午，然后其实这个工作量很大的，真的是脑力跟体力双重的一个折磨。 可是我有个问题，因为你本身不做瑜伽是不是？ 啊，对，我本身不做瑜伽。 那你是做健身？ 嗯， 然后这边有人做瑜伽，健身和瑜伽这样的一个 PK。 嗯，不是 PK， 其实就是说因为很多一部分人，其实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不一定是每个人都练瑜伽的。 对， 很多人跟我一样，他对瑜伽不了解。 嗯， 就是说，可能是我对瑜伽的了解，可能也我对瑜伽想去了解的东西，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想去了解的东西。我是这么样一个 啊，你是通过瑜伽小白的身份，然后来节目当中 对去了解。 人家是踢馆的，什么小白？ 哦，那现在你有会做瑜伽吗？ 现在也不会啊。 录完了也不会吧？ 也不会， 没有， 还没有录完。我们整个是三个月的时间，最后是九月份在长沙。 哦，等于它是边播出边录制的一档节目， 边播出边录的，嗯。所以可能在三个月，没准在三个月之后的长沙的我们这个总决赛的时候，我可能会练瑜伽，也没准。 那你以后就要彻底跟杨军老师断绝关系，再也不找他训练了吗？ 啊，当然不会啊。哎，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今天专门把他带过来了。 哎，杨军老师练瑜伽跟练健身是两套不同的系统， 完全不一样吧？ 嗯， 完全不同。 那您本人练过瑜伽吗？之前有尝试过吗？ 我对宜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去这个熟悉这个，但是也因为我本身对宜家来说，我也不是太相信他那个系统。 这个话只是代表杨军老师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我们节目组哦。 对，其实这样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一样，对瑜伽有偏见的。 嗯， 所以我这次去呢，就是说带着这种偏见去了解他们。 哦，你也是带着偏见去的？ 对，我带着 他天天跟杨军老师在一起啊，被洗脑洗得很严重， 被我洗脑了。 对， 带着一点偏见去的。然后，但是我通过第一期的节目录完了以后，我这个偏见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对，因为他好像确实是通过瑜伽的一些训练，可以帮助一些基础运动基础不太好的人群来调节身体的健康，好像确实是有一些依据的。 咱们节目之前不是请过一位瑜伽老师来节目当中教我们一些基本的动作，那些基本动作看起来非常的柔软，看起来没有在动， 咱们当时都有现场跟着做，对不对？ 对，但其实你的那个筋呀，包括你的那个内在它的运动，它是非常强的。 对，其实就是刚才泽华说的，对，就是 在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感觉。 对， 健身我们练的是表层的肌肉，而瑜伽练习最深层的肌肉。所以说瑜伽其实它也是一个运动的体系吧。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对瑜伽新人的了解，然后更多的了解瑜伽，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瑜伽。这也是我的一个责任吧。 可能录完这节目以后就彻底的跟杨军老师 say goodbye 了。 对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 健身还是我的属性。 所以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说欧阳女神平时在生活当中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因为今天穿得很严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展示出任何的肌肉。 他一会儿会脱的，你不要着急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就先给大家看一些图片，是不是？ 直接上视频好吗？ 哇哦！ 我这有准备好几段他在健身时候的视频，非常精彩。我自己甚至在准备素材的时候看了好几， 是在点评吗？ 没有，就是一直看了好几遍，你知道吗？觉得还挺帅的。这个动作， 这重量看起来还好啊。 你做不起来， 那个重量多少 片？这个动作是二头弯举。 对，二头弯举。然后这个 牧师椅弯啊。 牧师椅标准的叫牧师椅二头弯举，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在健身房很常见的一个动作。那我今天其实在现场也 有带啊， 也带来道具。其实然后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 哦，哎，这样的弹力带我好像没有见过哎。 才疏学浅吧， 做一下嘛，练习一下。 特别像打气筒，你觉不觉得？ 可以一会儿我们一到表演区的时候统一来教大家也可以。 好， 感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 而且不占位置，携带也很方便。 哎，那你现在就是包括在录制节目的间隙当中都会一直在训练吗？ 肯定啊。 对，会有。 那杨军老师就要一直陪伴着你。 哎，我去年去国外去拍写真的时候，然后别人都是带经纪人带助理这样的，我是专门带教练去的。 就像你这样的艺人应该不太多哎。 因为我要保持好的一个身那个，因为要拍身材的一个写真嘛。 好，身材写真我这里也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去年拍摄的身材写真。 这个是在三亚拍的。 身材写真不是应该没有上衣吗？ 有， 三亚拍的。 不要着急， 这个很好拍。 这是在韩国， 没有上衣的来了哟。 这是在韩国拍。 哎，当时我还好像大概还依稀记得这个故事。当时你为了拍这个写真，已经把体脂刷到了多少来着？ 刷到5%了。 反正好像更低，但你不好意思说，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我是带着教练过去。 那我可以讲吗？ 可以讲吧。 就是他当时雨辰的这一张照片，其实体脂是已经比彭于晏还要低了。彭于晏的体脂是3%， 差不多吧。 对，他已经比他还要低， 3%都不到啊， 没有，差不多3%，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已经 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 但是这是事实嘛，所以当时为了维持这样的一个体脂， 当时很惨的。我带他去，我带教练去，真的就是给我自己挖了一个坑，你知道吗？他不让我喝水。然后啊，让我跑很就人不喝水，然后控制饮食的这个已经很比较 难受了。其实我不提倡这样，因为这是比较极限的一个挑战。 当时纯粹是为了拍照片 啊，当时为了，因为在镜头当中你体脂，因为我们知道那镜头是鱼眼镜头嘛，你必须要比那个平时要更瘦，要更有那个就是雕刻感，追求那种雕刻感。 而且据说他之前还跟我讲炫耀过，说他这个照片没有怎么 P 过，哎 啊，真的身材是没有， 这是原片，他就为了拍出这种原片的效果，所以你为什么这个表情？ 嘉宾说你就听他这样说嘛，毕竟现在也不是这个身材了，对不对？ 我叫人， 你很过分。 运动员就是要赛季和非赛季能专业一点好吗？这个主持人是从哪里请来的？ 下回赛季的时候来好吧？ 增肌期和减脂肪的期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身体也需要这样一个循环往复。 所以他们总是说我的体重上下10公斤浮动，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比那个时候要重 差不多20斤吧。20多斤 了。现在是你的健身当中的 增 肌期吗？ 增肌期，对，所以现在会大家看到我可能会胖一点，会壮一点这样。 但是脸很小，我并没有觉得你比上次见到要胖，哎。 是啊。 嗯哼。所以现在你目前的训练的频次是多少？ 我基本上一周会如果没有很没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外地嘛，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然后也会找在这样酒店的健身，基本上是一周会6次，然后休息一天。 一周六次，现在还可以保持一周六次。你知道你们的差距在哪了吗？ 我也是一周6次都不见呀。差不多差一个字儿。 杨军老师，我想很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雨辰是属于在我所见到的艺人里面，就是身材一直练的真的算还比较不错的，因为我有见过他脱衣服的样子，就是脱掉上衣啊，然后就是真的还挺专业的，所以能不能就是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你平时带他训练大概的一些计划呀，或者是 您带他训练多少年了？ 其实他吧，因为其实正式接触这个系统性的这个训练的话，3年嘛，是吧？3年。 系统性的训练。 3年之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3年是不是？三年之前，上次我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有大家 PO 过，3年之前就是一个小胖子，对，有肚子。 你那个那个对比照呢？不是 对比照， 对比照没放上来。 对比照可以去我微博去看。 对比照可以在微博找到欧阳雨辰。 3年前没有接触这个的时候是。还是挺胖的。 那这3年都是您在带着雨辰？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用我们这健身健美的这个系统性的这个训练打造这个身材的这个一些方法。 会很苛刻吗？像刚才看到余文乐那个短片一样吗？ 会苛刻呀，他 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余文乐那个短片真的是能体验到，就是能够反映出一个就是说就我们这种健身健美的这群爱好者的这么一个就是比较对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很要付出一些辛苦的。 就是健身这个是最直接，你付出多少，你收获就会有多少。 那这3年期间你是享受的，还是内心也发生过？ 刚开始其实跟其实初学者都是那样，就是不适应嘛。但是每天 恨不得在健身的时候还会看着表，哎，看看过了多久了，还要做几组。 但是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以后，你每天就会越来越想，就因为发现自己身上有变化了。 对。 然后每天越来越想练，越来越想，后面就成为习惯 了。练的时候会更爱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棒，又坚持了一组，哎，怎么这个重量我又挑战成功了？ 关键你发到朋友圈能刷到存在感。 对呀、 啊。对。 大家就会说你很棒，然后你内心的 OS 就是我知道啊。 这组的对话，你们三个人眼里都在闪烁着这光芒， 所以我们对你都是鄙视的呀。 而我确实往里面含入去，好苦，好疼，好难受。 我们三个人眼里在闪着金光。 其实到现在来说，就是每天不健身会难受的，因为每天要追求那种出汗的感觉。 不练的时候会很难受，因为我最近也是在感冒嘛，然后这。我现在3天没有练了，因为在感冒期间如果一直练的话会一直不好。 哎，对 对，所以我今天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自己在家做了登山跑和那个开合跳的训练。 即便这个样子还有坚持。 其实小雨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真的很佩服他。 好啦，不要cue到我，今天主角是你、 啊、没有我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就经常会提到小雨嘛，因为有一个妈妈她也是怀孕9个月嘛，然后我说哎，我因为我是做健身踢馆者嘛，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那个 他会请你上节目。哎， 对啊，你要请我上节目才能证明你是真的来 cue 到我啊。 哎，我们有北京站啊，有北京站，但是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会不会 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呀， 可以啊， 因为我马上就要生了嘛，大概再过十几天这样子。 到时候约你嘛。 你要不约我的话，可能再次联系的时候，就是对方你开启好友验证了。 这一趴你们互相恭维，已经互相恭维了快十分钟。 哎，这样我们这一个时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好。 然后也想请雨辰可以现场可以跟人一起唱一下。 好呀，好。 然后一首歌之后，在后一小时节目当中，他们真的会在现场教大家做一些动作。 是的，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 嗯，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 啊。 在我心中，中国只有两位歌手，我的个人心中，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除了他以外的其他歌手。 嗯，请代表他个人立场啊。 没有，就是之前啊，没有认识雨辰之前，今天要放了他这首翻唱的歌曲呢，是翻唱的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我们来听一下，一起听一下雨辰现场跟着哼唱的感觉。 告白气球，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跟着唱哟。杨俊老师，如果想唱的话，也可以跟着唱哦。 泽华，你想唱的话，也可以跟着唱哦。 那可能会变成灾难。 在哪个班做爱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蝶玫瑰，名字说。谁告白羞？风吹的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为什么跟着一起唱？ 我只是被陶醉了，你知道吗？就小声跟着哼唱一下，表达粉丝的心情。 好，下一段有请我们策划。 你确定吗？我怎么介意啊？ 当然了， 非常好， 这可是你的打歌时间， 没关系啊， 真的会比你唱的好。 我就喜欢 会毁掉， 我就喜欢听灾难。 他邀请你唱的，这么不给面子， 哇！掌声，掌声，掌声！ 说谁告白球，风吹着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 还有请小雨，我看小雨在哼。 段都很好听哎， 泽华，你刚刚唱的真的很不错哎， 就那一段特别的 KTV 水准哎， 对， 很好听。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录，就是录这首歌？ 因为我 你也是歌迷吗？ 我们家的宝宝后援会的宝宝他们都很喜欢告白气球嘛。 哦，所以是送给粉丝的一首歌 对, 对 不对、嗯、哎，那也希望欧阳雨辰的粉丝可以也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在稍后我们休息一小下，然后马上回来之后就真的要在现场做运动了， 展示身材的时候。 对，另外我们的杨军老师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很专业性的建议和指导，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哟。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喽， 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国历史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Busi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点01分，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终于又可以介绍自己了，我是小雨， 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泽华， 以及今天做客到我们健身环节的 热闹本尊， 热闹本尊的嘉宾，一位是歌手欧阳雨辰，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泽华旁边的欧阳雨辰了。 哦、 为什么变成泽华旁边的欧阳雨辰，而不 cue 到我了？你是通过一个小时之后更喜欢他了吗？ 对，一会儿杨军老师会说是小雨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 杨军老师给你翻了个白眼，哎。 杨军老师并不想理你。 杨军老师忘记我们家有视频直播了吧？ 亚洲健美联合会亚洲级健身健美的裁判杨军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非常厉害。 嗯。 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就可以看到杨军老师今天很有心机哦， 哎， 他穿的衣服把他的身材显露的真的太赞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啦。 嗯，哎，热闹是不是该出场了？ 热闹该出，你要那你来 Q 一 Q 热闹，你要让热闹干什么呢？ 就该现场做一些运动了嘛，并且也现场展示一下身材。我其实个人比较想看杨军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些极限挑战。 什么是极限挑战？ 比如说 2%吗？ 那有点太难了吧。但我觉得比如说做俯卧撑，杨军老师有没有自己非常厉害的方式去做？ 这边你 咱们之前是有一个女教练用三个指头。 之前我们有一个女的女生教练，身材非常好，然后呢她来节目当中，她炫了一个算是炫技，她说其实不是日常训练啊，就是用三根手指还是两根手指撑在地上那样做俯卧撑， 三根 很炫酷，做了十个呢。女孩子 这个我可能不太行，体重过大，这手指的关节吃不消。 但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项？ 我擅长的是那个力量训练啊，可这儿也没有器械、啊、 你为什么要跟杨军老师过意不去呢？ 要不然现场抛举小雨。 我跟你说没关系的，因为杨军老师他也把你举下举他不合适。 好。 我可能体重不够，外面导播老师来是110公斤。 我体重可能可是没有你重。 所以那个雨辰是不是也会做现场的展示 啊？那我来做吧。然后因为我教练他比较大牌，他爱耍大牌， 就必须得你先抛个砖， 对， 他会出来。 对 那 也不一定他会出来。 也许一会儿练高兴了，说不准杨军老师可能自己会炫耀一些技巧之类的呀。嗯， 对、啊， 先把他们两个请到， 那就砖先出去吧， 好 不好？ 对， 好。每次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开车在路上，朋友就应该最难过。光听你们说的热闹，但却看不到现场的视频，因为现场展示的话，必须得看视频才能够看得更加的直白。白的就像我们今天雨辰穿的衣服一样，对，就拿那个话筒，可以跟大家介绍。 对，那个话筒拿起来。哎，他自己很自觉。我刚才本来还想 Q 到说，穿这么厚重的衣服做运动是不是不太合适？拿起来。结果他自己就把衣服脱掉了。 脱掉以后确实，你看他那个。 你要不要先穿上，有一个仪式感，然后等我 Q 到你的时候，你再咔一脱下来。 脱，然后我就脱了。 对。 我们说，哎呀哎嘿呦，哎呀哎嘿呦，就可以脱掉。 什么配乐？好，现在我们把镜头来给到我们的表演区。 哇哦！ 哎，雨辰，你是不是可以 往后 站一下？你在那儿可以看到镜头。对，你往后站一下。好，嗯，现在开始。 要不要走秀？ 要不要走？ 哪里都可以走个秀，我们可以给你音乐。三分钟那个。真的随 Q 随有。嗯哼，哦，我以为在走秀嘞。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衣服脱掉。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穿着衣服之后的雨辰嘛，没有感觉到这个身体有多厉害，有多健壮。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哎，接下来我们也要检验一下他最近的健身成果。 三、二、一， 脱吧！ 哎呀哎嘿哟，哎呀哎嘿哟！ 哇哦！ 跟我展示一下吗？ 真的是。训练痕迹没什么可说的呀，很厉害。 等一下，现在才把那个特写推过来，再重新做一下三个动作，好不好？三二一，开始。 哇！ 好厉害，真的，人不可以貌相。 是不是刚才下风了？ 我刚才其实是在那个什么，在做不是正规的动作。其实杨军老师可以展示一下他们健美的一些。 但其实从这样的镜头角度来看，他俩的维度差不多哎。 没有，我站的可能靠前一点， 还是杨军老师的维度要更大一些。 来，杨军老师， 杨军老师真的很想看一看专业的教练，因为就是我刚刚在节目之前听说杨军老师是健美裁判， 对，健美， 我就很敬佩他。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健美裁判一定是更加专业的，所以我也真的很想看一下在现场，比如说，因为我听说在健美的比赛的现场，其实摆这些动作很累很累， 对， 然后你可不可以？真的在现场帮给我们摆几个这样的动作，然后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哎，我觉得让杨俊老师摆一下，就是他们健美的比赛当中的一个标准动作吧。 好呀， 好好。嗯，第一个什么是正展双弓二头肌？好， 伸展双弓二头肌。 第一个动作，正展双弓二头肌，有请。 哇哦！ 各位看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力的出份力气， 哇哇哇！ 没力的出一份劲气，哇哇哇！太厉害了呀！ 对， 太厉害了呀！ 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再来一次， 三镜头推得更好。 三二一，正展双弓二头肌。 哇 哦！好，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都是肌肉哎。 第二个正展双背阔肌，正展双背阔肌，三二一 ，Q。 背阔肌会不会不太好看出来？ 这个现在。不太好看出来穿的衣服。 对， 然后第三个动作呢？ 啊， 还得非得把七个动作做，那得啊，这个二零节目就过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大牌吧，什么大牌就是这个样子，裁判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很厉害。 七个动作做来了十几分钟了，你赶紧。 裁判在想我的出场费很高的，每个动作都很贵。 哎，那今天我们现在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会发现雨辰手里面拿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道具， 非常不成正比。哎，因为他的肌肉线条看起来非常大，拿一个非常小的小玩具。 没有，你不要小看这些，就是小看似小重要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帮你练出好的肌肉线条。哎，雨辰，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然后以及你要教大家做的运动的名称吗？ 我觉得专业的教练来介绍吧。 好， 好，你说吧。 那不要谦让，真的很像打气筒。从我们外行的角度来看， 对，这个看上去很像打气筒呢，它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弹力带。 嗯， 它下面有一个可以用脚可以固定的这么一个。 好，他刚才那样手一拉就是弹力带的样子。 哎， 对， 实际上就是一个弹力带。 嗯， 它这个是一个升级版，下面可以在脚上可以固定，你看， 就真的变成打气筒的呀？你看， 对，然后可以这么打气， 你看是不是？做的非常标准， 毫无违和感。 哎，那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可以做一个就是二头弯举。 来，那我们展示一下，然后请导播老师把这镜头推进。 对，推进，看他这个，哎，二头，你看，对， 哇哦。 看，请问这个有？ 这个动作其实做二头弯举就跟我们在健身房做的这个器械是一样的，就是说关键在这个大臂。 这样弯举的时候沉吗？ 对，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负重嘛。 这个大臂要垂直于地面。 杨静老师，我们拿话筒说哈，这样大家可以听到更清楚。 这样行吗？ 啊，可以。 这个大臂要垂直于地面，在做的时候呢，只做弯，只做这个曲伸，这个大臂不做前后的移动。 OK。 最关键的啊， 我们来示范一下错误动作啊。 嗯。 我们健身房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为什么练很久，然后不出效果呢？可能有些动作是错误动作啊。我现在展示一下错误动作。 既然说到这里，就把他们点名点出来呀，直接艾特他们好了。 艾特泽华。 来，错误的动作现在现场示范。这样错误动作是不是因为没有力，所以只能靠前面去借力？ 对，他是借力很多，其实是应该。 对，他大臂发生位移之后呢，他一部分力量就被大臂的这个前移而化解了啊。 请问杨军老师，就单独举这个是不是不沉？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负重嘛。 哎，你可以来试一下。 对呀，泽华，你去试一下吧。刚好你最近很想健身，又没有时间，在 我 们节目当中， 你 去试一下呀。 这个 刚才没有人提问吧？ 这个其实很轻的，你可以来试一下，来吧。 你去试一下吧。现在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泽华老师， 最帅男主播泽华去表演区当中挑战一下刚刚欧阳雨辰做的那个看似很简单的二头弯举的动作，请 来就来，谁怕谁，是不是？ 火药味非常浓烈，欢迎大家持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就是泽华挑战的时间了。 那个也是，哎，对， 看起来很好玩啊。 等你挑战完之后你再来告诉我们它轻不轻。 很轻啊。 你踩好了。 你是要打气吗？泽华，你这个动作 踩好了。很轻啊。 嗯， 那我这样是吧？ 对对对，这样。 你要注意把大臂夹紧，然后不要借力。 哎，对，做得非常标准啊，做得非常标准。 大家可以看到我非常松散的肌肉。 你已经做了三个了，接下来你要再做12个，做到15个吧。 哎，真的一点都不沉。 嗯，是不沉。哎，你做多了就 那你就做到力竭为止，好不好？ 可以啊，我剩下一点就力竭了，现在这样。哇。不沉，这个 老师现在做的标准吗？这个动作， 我这侧过去，大家可以看到 你。对对对，你侧过来， 侧过来并看不到你的肌肉。 但他动作做的还是很标准的，大臂随着地面不动，嗯，手完全不要往前动，对，来做。 哇哦！ 哎，对，对， 哎，我觉得不错哎。我没想到泽华做的还不错。 泽华毕竟之前是有一点点的那个训练基础的。 我刚才摸到他收缩还不错的。 真的吗？就他肌肉是有在 收缩 的。 嗯。 可是胳膊上肥肉很多，是不是？ 当然了， 必须要说 我要 把肤色晒得有点黑。 我是这样的，我要很使劲的摸才能摸到他的肌肉， 因为都被肥肉包 裹了。没有， 但是肤色变黑以后，刚才从镜头当中看还可以， 嗯，还 是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在的， 嗯，真的吗？ 有那么一点点。 我可是有二头的。 再见，拜拜，拜拜。好，这刚才教第一个动作。 哎，嗯，所以这个小的工具是只可以来做二头弯举吗？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变形的动作吗？ 啊，这个还可以，这个做一些就是腰腹的一些动作。 哦，还可以做腰腹的动作，好厉害啊！ 把脚。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这个工具，所以我觉得还挺新颖的。 哎，很 实际上这个小工具啊，它是比较适合于女生的，所以它弹力的那个阻力不是特别大。 那像这种弹力的工具，是不是也有力量的，也有更重的，也有更轻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像在玩那个什么， 划船。 哎，对，划船或者是什么？ 对。 啊，这样的就 对这个。 这主要练腹肌吗？ 对对对，这个是女性。对女性比较合适，因为什么呀？她的腹肌力量不是很足，这个可以做一定的辅助。 嗯哼， 啊，让她在做这个， 感觉羽泉非常轻松，这样可能能做200个。 哎、小雨，你说这是一个适合女性做的一个项目，她为什么要做？ 她是在 在 教大家 小器械的这个，你知道吗？小器械都是、哎、大部分都是针对女性去那个什么、 嗯，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今天带这个东西来的目的也是说、 就是、 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女生在用这种小器械携带也会比较方便嘛， 对， 包括像雨辰他如果经常有演出演唱会什么的去外地的话，可能没有时间来在健身房做这些大重量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不练的话，那肯定也就是做这个肯定也不练要强呀。 好，那提问，就刚才那个是更适合女生嘛，那如果男生做的话哪个会难度更大一点？ 男生实际上如果你不是特别训练到位的话、 嗯、 比如说你做、这个、 像我的话就还是刚才那个 你做这个腹部运动的时候的话啊，如果说你是就是说不是那种错误的说仰卧起坐， 嗯， 真正靠腹部这个收缩腹肌收缩来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也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器械能够辅助你，能够让那个肌肉收缩的感受力 更强烈 哦，它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对你进行这个动作，对你本来如果说没有这个，你可能靠自身去做这个动作做得很标准的时候，可能很 你感受不到卷腹的那个过程， 是困难，因为你的肌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嗯， 那么他给你做一定的辅助之后呢，那么你是不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肉收缩的这种感受就会变得更强烈一点？等于他给你辅助了一定的力量。 嗯， 能理解吗？不是我这么解 释。我觉得泽华可能不能理解，他可能要亲自来试一下，他才可以理解。 对，要么你来试一下吧，你先自身做一个。腹部收缩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说的卷腹，卷腹才是练腹肌的，不是、 嗯、 我们不能做那个仰卧起坐，因为仰卧起坐是错误的，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动作？ 没有垫子， 那边有垫子，现在我就可以轻松帮你。 哎、我是这样的，我穿的白衣服都， 人家都没有说什么，嗯、人家都没有偶像包。 哎，早说啊，早聊啊，有垫子。 大牌， 李晨 直接就躺在 这 儿了，你看人家，哎。 你看看人家， 不用那个，你感受一下；和用了那个，你感受。 对，你做卷腹，你先把腿伸，哎，对你做卷腹。 现在他们正在表演区那边让泽华来做卷腹，然后我要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小雨，也提醒大家可以持续的通过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哇哦哇哦，哎，泽华的腹肌好大呀！ 真的假的？ 一块儿。 所以现在是到了这个嘉宾反击的时间，是了吗？之前一直被我们。 我想个这样的一个。 那这个做腹部，那你肯定至少要16个以上 啊！ 腹部是耐受性肌肉，你肯定要做的次数要相对来说，我们要讲 16个以上是吗？那就20个怎么样？ 20个那更好了。那你要是做这个的时候，你把这个配合，这样就是 做的。 对，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腹部属于耐受性肌肉，所以它要做的会相对要多一点，然后它会刺激到这个腹部肌肉。 OK， 正好啊，别打扰你。你再做个动作。 好， 那三个人 说 就 三二一，开始。一个 好， 对，会不会轻松很多？那你这个地方说是不是就能感受得更 好？两个， 对。 现在泽花在做这个，用我们今天 三个 现场嘉宾带来的小工具来做运动的挑战。 四个， 哇哦！ 就这样，你如果有能力， 五个， 五个， 哎，如果你有能力自身来做这个， 六个， 等于这个是帮助借力，帮助借力的是吗？老师，你要往后面站一下。 八个， 就是他这个是帮助借力的。 哦，是帮助，那等于泽花现在应该很轻松吧？ 很轻松呀。 十个。 那不然我请雨辰和老师回来好了，我们在这边聊，然后你觉得那边一直做到这个时段结束 好吗？ 拜拜。 十个，哎，十个还差几个？ 哎，老师说了让你做二十个。 嗯，哎，我觉得他泽花真的很不错的。 赶紧 弹 回来。 嗯。其实我今天真的很想看小雨在现场做， 对，我今天穿裙子没办法。其实我是没有问题做这个， 对， 但是我 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你现在情况做卷腹还是 OK 的吗？ 我还今天还有在做登山跑和开合跳啊。你以为我是一般运输吗？ 但是卷腹的话，你也是用腹肌去发力吗？ 对，就是我其实是可以有在做，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其他的孕妇，这个动作就是不太提倡大家去做了。 要有专业教练在。 对，要有专业教练做指导，不然的话， 以及做帮助， 对，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大家不要听我刚刚说的就做进行效仿，那样可能不太安全。 对，就是健身来说，不管是健身还是瑜伽，一定要有专业教练在旁边指导。 是的。 嗯， 我今天简直很赚哎。 你有健美裁判来 指导？对呀、啊，健美裁判现场给我指导。太厉害了， 但是也并不会对你的身材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毕竟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学生， 也许可能会正式的爱上健身。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雨辰在训练的小视频好不 好， 因为几个视频实在太精彩了、我不忍心放掉任何一个不放。 这个轮胎有多重啊？ 80公斤， 这个是属于我不太了解这个刚才这个训练是属于 CrossFit 的吗？ 对， 是吗？ 非常专业。 我猜的啦、对，但是因为我平时没有接触过 CrossFit， 所以雨辰，那你是 CrossFit 和力量训练交替着来做吗？因为 CrossFit 其实是很消耗身体的体能的。 对，其实健身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嘛、然后里头会有健美啊，然后 CrossFit 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这些的其实我都有去做。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来安排？是这两种来交叉着这样的话？ 主要还是 力量训练。 实际上我健身健美就是塑形的时候，我们也 他俩这个角度真的很好看哎。再切换一个镜头 真的很好看， 是不是？不好意思打断了您的思路。实际上刚才讲到实际上 杨静老师， 我说实际上就是健身健美的训练也可以融入别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像 CrossFit 里面这些个翻轮胎啊，或者那个甩那个大绳啊，它都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体能和力量提升的一个训练，是非常好的。 那像刚刚我们看到雨辰做的那个翻轮胎的那个很帅的动作，它是可以帮助减脂肪的吗？ 对， 嗯哼， 它不但可以就帮助减脂肪，那还 增强耐力。 对，增强肌肉耐力，增强肌肉的这个协调性。 他们两个这个镜头真的太好看了呀！ 刚才那个翻轮胎就是在翻轮胎，它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一个姿势。 翻80公斤的轮胎， 翻轮胎时那个动作，它是一个 先深蹲， 对，它有一个深蹲在里面，就腿部的力量。 哦、 它起来之后，它有一个启动背部的力量。所以会激活背部，比如说把轮胎起来之后推倒，那它又对背部、对手臂，这都是对这些肌肉群都有一些个。 哎，讲解之后才懂，应该再看一遍。 好，我们再来放一遍。 不然刚才以为就是在翻轮胎。 不是。 这个是做特技的， 反过来的。 很酷哎。 所以刚才的那个动作其实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就是体能的耐力的， 嗯， 很适合泽华你去练的。 80公斤，但我甩那个绳子的时候觉得还好， 嗯哼， 但那是不是因为绳子也是有不同的重量？ 对，绳子是有不同重量的。 嗯，我们的健身房的那种属于初级绳， 对，那个很轻， 但甩起来已经很累了。 对，那个我35秒可以甩150下。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做一下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教大家的一些运动。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时段还是稍事的休息一下。 嗯，下面这首歌是？ 下面这首歌，要唱吗？ 下面这首歌可以放给，其实我前不久录专电台开门大吉节目当中健身专场节目当中唱的一首，也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叫《阳光宅男》。 健身专场， 对， 所以健身专场的照片我也有哦，我真的什么都有。 你好厉害呀！ 哇，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复古了。 嗯， 来吧，阳光宅男， 阳光宅男送给大家。口袋黑框 的眼睛有几，我们重新来一遍好不好？ 好好好，重新来一下，刚才配合的不太默契了。 3、2、1 come on， 一起来。 挂腰带皮夹叉后面口袋黑框的眼睛有几千度，在海边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土的文物，他烧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是用江湖走起路，一不注意就装出我不想输，就算辛苦我也要等，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当你的时尚顾问，别说你不能。哦哦，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心航无光，不要怕露出胸膛，流一点汗，你成了型男，让我们像用心等约会要等，像笑话不能闷，别太冷，像我一样就刚好，最爱的人接吻要深，拥抱要准，来点鲜血给个甜蜜的你，餐桌要个性，这只是刚刚入门，接下来你还要会弹琴，会写歌，会双截棍，头脑清楚不能迷糊，我要将你彻底改造，记忆重组大变身，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当你的时尚顾问，别说你不能。哦哦，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心旁目光，不要怕露出胸膛，流一点汗，你成了型男，让我们乘着海

它就是瑜伽狗啊。 哦， 它就是瑜伽狗， 它 可以做瑜伽动作。它 的身体是可以随便被掰动的吗？ 对 对, 对， 很酷哎。 可以打电话举报你吗？为什么要虐待一个玩具？而且我以为这玩具是咱们直播间当中新配的嘞，没有想到你竟然自己带了。 咱们的吉祥物叫芒狗。 芒狗。好，那接下来呢，介绍我的另一位嘉宾就是亚洲健美联合会亚洲级健身健美裁判杨军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嗯，我刚刚在 芒狗在他们俩之间显得非常的不和谐。这画面瞬间变得可爱了很多。 对，因为他们两个这个画面真的非常好看，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视频直播来收看。刚刚在第三个时段当中呢，雨辰现场带来了一个非常适合在家里以及出差呀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小工具。 嗯， 然后老师也配合讲解给大家讲了一些怎么样用这个小工具来做一些腰腹的运动呀，还有二头弯举这样的动作。那当然泽华也在现场做了挑战。 嗯，看起来就像打气筒。再跟大家正式说一下，那就是拉力绳是吧？ 对，只不过是可以踩在那个脚下的那种。 嗯，从网上可以买到哈，各种各样的。嗯， 对，可以买到，应该也可以去就是选择这样适合自己的健身小工具。那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呢，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来再看两段雨辰在训练当中的小视频好不好？ 把胸收紧，用力，用力。 哎，这个胸部看起来还好哎。 这个 不是特别鼓。 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是刚才里头说话的人，就是在座的这位。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嗯，就是在韩国拍写真的时候，然后专门带他过去嘛。 嗯哼。 然后 就体脂最低的那段时间。 体脂最低的时候，所以可能看胸部的这个维度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看那个图片，觉得他胸部非常漂亮，像隐形的翅膀一样。 嗯， 他那个就是叫什么？叫脱衣叫什么？穿衣显瘦，脱衣显肉。 所以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带教练过来了，就是通过他的嘴来夸我。 好，就是刚才的其中的一段视频。 哎，那接下来还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也是在刚刚你说的那个， 所以这个不是的，这个你没看，就是发现维度会稍微大一点。 嗯， 所以很多朋友他会有误解，就是说你练成肌肉了，你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的，他有时候会维度会小一点，有时候会维度大一点，随着自己的需求。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健身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 嗯， 比如说你这段时间把肩膀练起来了， 嗯， 可能又觉得哎，其他的地方可能有点不够，再冲击一下什么三头啊二头肌，然后可能又练起来之后觉得哎，好像腰又不够细了， 对， 练起来之后哎，又觉得腿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练大了以后，然后维度练大了以后又觉得哎，体脂有点高，然后就开始减脂，又会小完了以后又哎，觉得肌肉量不够，又要增肌。 对，通过不停的这样查漏补缺，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对对对。 那你现在平时都在怎么吃饭呢？ 啊，我平时吃饭就是每天都会杨教练都会对我有一些要求。 可是如果你要是在其他地方演出呀，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说自己做饭或者吃的非常健康吧。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每天都吃的很要严格要求。 嗯， 有时候杨教练说吧，饮食方面他比较专业一点。嗯， 怎么说？说真话，说假话？ 说真话呀。 为什么要说假话嘞？ 嗯，因为真话有很多人，他一听他说哇，那这个为了身材付出这些东西呢，觉得就很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科学的，要告诉大家。 实际上就是说，从科学来讲的话，我们的饮食也没有必要说，每天都得像我们所说的那种，说要吃的特别清淡呀，或者说 忌碳水化合物呀， 对，吃的特别没有口，没有那种味道那种，好像都特别乏味那种，也没有必要。 嗯， 但是呢，反过来说，那么我们要想保持身材，要保持一定好看的皮脂，那个对饮食来说还是要注意的。 嗯， 比如说。你说他在外面不行是吧？不行，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大家很开心，也没必要去破坏那个气氛。 嗯， 就随香入俗，就大家就吃也行。但是你如果说第二天仍然这么吃呢，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那就不太好了。所以你如果天天这样吃的话，那肯定对自己的这个 身材呀、体脂啊，肯定就不会太好。 那您会每一顿饭都督促他吗？ 对，那怎么办呢？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别人不是特别反感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要一碗水。 啊，那不就他的 日常吗？这是我的妙招啊。 对，可能因为可能很多教练都会有这种建议， 但有些男生会不会觉得女生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男生这样做可能就会别人觉得你太矫情啊，或者太怎么样、 对，关键就是、所以我说在 随便你管别人怎么想， 走自己的路，让背后的笑去吧， 涮自己的水，让他们胖去吧。 对， 对，我平时吃饭也是有这个习惯、就是所以我不会惧怕跟朋友们吃任何油腻的饭、因为我跟泽花常常一起吃饭，他自己在吃的很油腻，我就会默默要一碗水涮，他也习惯了、 对的，然后内心觉得说哎呀，他的实在是跟美食没有关系的一个人， 但是涮掉的那些油脂真的是涮掉很多。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 对呀、 随你怎么说啊， 给你饭。很酷，所以一直有在坚持这样的一个方法吗？ 对，因为我平时的饮食都会，他会有监督的。 那 一直坚持的话，为什么还会胖二十斤呢？ 人家是在 增 肌啊，增肌期体重是一定会长的。 你给他看一下你的腹肌，省得他老是这个嘲讽你。 要不要？ 哎，其实你是来帮我的，不是来给我挖坑的，好吗？ 我觉得你现在就目前来说，你的腹肌还是 OK 的。 那我要看， 不够完美啊！ 我很想，我要看哎， 我不够完美啊！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对， 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 我不能跟他比呀、 他们俩感觉要打起来了，怎样决定好了没有、就快速的闪一下好不好， 快速闪一下、就闪现就几秒钟好不好，快速闪现， 哇哦， 完全没问题呀、 对呀、所以你觉得怎样才是更好的？ 我要更明显，有 雕刻感，你的六块腹肌已经非常清晰了。 所以我其实是要达到我前面写真的那个状态，我才是满意。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完美主义一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呀！我的天哪！ 说到这里，凡是来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都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接下来就立 flag 的时间了。 我这样吧，我三个月，三个月我减掉二十斤。 减掉二十斤，就是再把体脂肪刷下去，其实对你来说非常容易。 对呀、 但是 就很没趣啊。 减掉二十斤，岂不是身材要比彭于晏还要好？ 而且 二十一斤可以吗？二十一斤多一斤。 可以啊，多一斤不嫌多。 对。 那你今天要在我们现场挑战一下？ 挑战俯卧撑嘛。 可以啊。 俯卧撑。 那你要做多少个？ 时长的原因嘛，做三十个吧。 你要是时长的原因，不用担心，我们节目还有很长的时间。 三十个正常的俯卧撑吗？ 所以今天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互相拉黑，好吗？ 此刻好吧，大家看到这个时刻，真的是现场只就正常俯卧撑三十个。 对，三十个 还不正常俯卧 撑。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那你来， 你是要做不正常的俯卧撑？ 因为来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做三十个俯卧撑的很多呀。 我这样吧，我做五十个，然后你做三十个。 不，你做五十个，我可以在旁边给你数着。 那没意思啊，没意思、 天啊，你确定是要加码到五十个吗？ 对，我加码呀、你三十个可以吗？ 真的是五十个吗？ 对，五十个。 来， 但是他条件是泽华做三十个。 对啊， 你先答应吧。来，请， 那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你们两个一起到表演区去喽。 来吧。我们教练是不是今天也会在现场做俯卧撑？ 教练可能不愿意，教练太大牌了。 可以吗？ 这老师可以吗？ 要不你们两位一起？ 哎，雨辰，你可以拿一下话筒。 以及那瑜伽垫可以扶上。 对，雨辰，你也可以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做俯卧撑的一些 要领、 小的 tips 和要领。 我觉得杨军老师来介绍更专业一点吧。 啊，杨军老师，反正你也在这边，你就坐在这边介绍就好。 好， 对。 我就可以不用拿话筒了。 好，那这样杨军老师来介绍，然后你随时 把话筒可以放 好、可以放 可以没问题。 俯卧撑的要领有哪些呢？ 这个俯卧撑要领呢，是俯卧撑啊， 你先休息一下雨辰。先休息一下。 你可以一边坐着，我们一边讲。 你先别坐，我先说完你再坐。这俯卧撑啊，一般来说就是一看你要练哪儿了。比如说俯卧撑，我们也可以练手臂力量，尤其是三头肌的。那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手臂的夹角就可以向身体侧多一点， 角度小一些。 角度小一点。 如果我们想通过这俯卧撑呢多训练一下胸部的肌肉呢， 角度要大一些， 我们的角度相对来说要大一点，但是不能过大。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过于大了之后，甚至接近平行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肩部受力会非常大啊，就对于胸的这个刺激反而就不会太好。 嗯哼， 啊，所以说这个角度啊稍微大一点就行了啊。行吧，那你现在开始做吧。 纯这样做，他其实想练胸部。 你现在是做，我建议你啊，如果想做的多一点的话，把夹角放小一点。 好，现在雨辰马上挑战的是50个，开始了吗？已经。 对。 要不要现在不算，我们从侧面开始拍，可能会效果更好。 10个喽。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昨晚你有没有发现，这样肌肉线条好、很好看的嘉宾，做起来才是非常养眼的， 就毫无看点。 好看啊， 就很正常，来做俯卧撑而已。 你做50个试试， 就会全程的气喘吁吁以及起不来。 老师有在数吗？ 啊，我没， 他自己有在数 的。哦，他自己应该有在数。 被你们打断了，刚刚 4, 4, 5。 我觉得这个哲华老师是特别会那什么。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我跟你讲，泽华做50个俯卧撑其实不容易。 嗯， 因为就像我认识的一位105公斤的朋友，他做了20个，第二天胳膊都很酸。 哎，所以50个我完成了呀。下面有请我们泽华老师，好啊。30个， 话说到就可以了。 啊，不可以，我们说到做到。 12月31号之前，也许可以。 那你也立个 flag 好不好？ 好吧，3年之内我可以做30个俯卧撑。 再见。 所以这样的一个锻炼是你们平时的一个日常。 欢迎女生回来 啊！这个， 这是健身的热身的一个开始。 我们一般对，这一般都是一人热身的，都是。 嗯哼， 嗯哼。所以老师，哇哦！ 这会儿你再展示的话，应该效果更好，手臂线条。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做一个对比。 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对比手臂线条？ 来，请给我一个。好，现在切换到雨辰那里去。我的天哪！什么叫做天壤之别？ 真的是天壤之别。你看看他自己完全露出一副那种很自恋的眼神，哎， 以及不屑的表情。 但是确实是值得炫耀了，因为真的练得还挺不错的。所以在之后啊，刚刚立的 flag 是3个月之后再来的话，瘦21斤，对不对？ 对，21斤。 嗯哼，很期待那个时候的样子。 你们今年都见不到了吧？ 所以下次来，我真的也希望跟泽看到泽华要把他自己的30个能完成了。 哎，你如果瘦21斤，是不是就可以恢复到那个图片当中的3%的那个样子？ 对，差不多。 哇，那太期待了。 再来看一下图片。 好，今天请来嘉宾真的是太值得羡慕了呀。长得又帅，唱歌又好听，还会健身，身材那么好， 你是不是很难过？ 可能现在 因为我们节目里很少有这么帅的嘉宾，完全把你比下去。 真的，要不然我提前告别吧。祝大家晚安。 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上来要怼我是 吧？他可能嫉妒你太帅了。 没有，但是整个节目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应该会成为好朋友。 多才多艺啊。 非常感谢欧阳雨辰和他的教练，也是很厉害的国家级的这个健身健美裁判杨军老师，今天来做客到我们长乐梦工厂的健身环节，那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作为一名艺人，平时已经在那么忙碌的情况之下，还要来维持住这么好的身材，其实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件事情。 是，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要是泽华的话，他可能每天那么忙碌的行程之后，就会瘫在房间里面。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让我去当艺人，根本不去，完全坚持不下来。非常有自知之明。好了，雨辰今天是带自己的新歌，记得关注一下他的新歌。 对，接着最后我们还是要来打一下他的新歌，他新歌真的非常好听，叫做《最难忍的伤》。 最难忍的伤， 再来介绍一下呀。 好，这是我最新的单曲，叫《最难忍的伤》，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歌。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活力98.2，啊，支持我们泽华，还有小雨，还有我，当然还有我最棒的教练杨军老师。 哎，谢谢两位的做客，也欢迎之后随时来玩，也期待3个月之后的健身成果的验证哦。那我们3个月之后再见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泽华， 我是小雨，拜 拜 喽。 拜 拜。

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轻轻的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 我超自在， 我会烧菜， 我知道我是你的菜，我生活我扛装快，我都在样子超帅，我们整天就是东摸摸西摸摸， 挂上只能秀秀， 真有再继续摸摸，爷爷叫我懒惰会变恶魔，坐在水塔上吃蟹， 熬一身变的肌肉， 爱的麻雀说他 I'm not afraid to die.